中方雙向而行，本住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找到中美新時代正確相處之道，推動兩國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随着高空反气旋增强，沿岸地区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58点，跌咗198点，总成交金额1112.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8点，跌咗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5点，跌87点。部分成交額最多股票的造價，騰訊控股236.8跌9元，盈富基金16.46跌2毫1，恒生中國企業55.94跌1.06元，美團144.3跌4.5，阿里巴巴66.1跌過1，碧桂園1.64升2毫，藥明生物44.6跌2.2，比亚迪股份187.1跌9.1，南方恒生科技3.26跌咗7.6，快手44.5下跌1.2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5，英镑9.053，瑞士法郎7.977，澳元5.11，加元5.847，新西兰元4.663，欧元7.9，每百日元对港元5.3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2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6点，跌咗155点。港金报16050，比上日收市升咗4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54美元，卖出171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散紧噶啦，去到丽港城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较早前有道路工程，现时落山方向跟住猎哥顺山道一段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创资中学；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嘅支路挤塞，龙尾翠屏南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嘅慢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5:42，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6:3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同歌手。 今年我哋可以投选嘅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行政长官发表咗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

你唔知去到星期一個星期嘅中間係自己為咗啲乜嘢咁樣，即係因為你去到通常去到禮拜五，咁你知道有假放啦，咁你個人就會輕鬆啲啦，即係個動力大啲啦。 每個星期都輪迴住呢啲咁嘅情緒嘅上落㗎嘛。 咁但係我覺得今日係有啲唔同嘅，因為人生開始有運。 有希望嘛？你又每个礼拜星期中都开卡咁咪有希望咯？ 唔会，即系因为我觉得系当一个人咧，你发掘咗一个新嘅兴趣之后咧，嗰几日系个人会特别醒神啲，因为个头脑会清醒啲啊，你会去不停咁样发掘嗰个新兴趣嘅一啲相关嘅教学啊，或者可能系会发掘一啲即系上网同人哋交流一下嗰个新兴趣，到底入边有啲咩巧妙啊，有冇啲乜嘢人可以教一下路咁样啊，咁所以嗰个人除咗好似多咗个寄托咁咯，即系除咗工作以外，即系工作嘅时候当然要好专心啦，呢个基本啦，咁但系你会觉得好似。当你要快手快啲做埋啲嘢，咁然后你就可以有时间有空档去发展你自己个人新嘅兴趣啦。 兴趣咯，即系有生活咯，嗰啲兴趣就真系喺生活嗰部分啊嘛。即系做嘢好多，好坦白讲，好多时都系生存嗰部分居多嘅。 冇错，而家咧， 而家有翻少少生活咯。 系讲到好似好大义凛然咁，但系其实就系 你其实都系想包个底啫，因为你系咪心里边有少少？是不是叫内疚呢？ 内疚不内疚、 啊、不内疚不行啦，那就说 吧。不是，因为话说这样的，话说昨日我们做完节目之后啦，咁亦都处理埋手头上嘅一啲事情之后啦，咁我同波成就开展咗一个新嘅兴趣，因为我哋公司有个同事叫阿德啊， 成日都讲佢嘅。 是啦，阿德。 德哥望重， 德哥望重，要写一卷俾佢，迟啲真系。咁啊，佢又带头就领头话：，喂，你哋好似好中意睇漫画、海贼王嗰啲、跟住最近即系有啲卡新出噶，你哋有冇兴趣一齐储下咁样啦？咁我哋就受佢嘅唆摆同怂恿之下，就开展咗呢个新嘅兴趣啦。 我觉得要公平啲嘅，好似系初头系、好似我有 系你讲先嘅， 我有聊佢同聊你哋嘅，系啦系啦。咁因为咧，即系我哋喺公司嘅同事有时都会了解大家啲嗜好噶嘛。 系， 譬如你都中意玩啲 board game 噶嘛。 系啊。 咁譬如阿德哥佢都又中意玩主要系玩一啲集换式纸牌游戏啦咁。咁所以当你有啲相应嘅兴趣，你会想了解，唔好话。真的要入坑先，你要了解呢，你就会找返呢啲朋友呢去傾㗎啦。咁所以我嗰陣时有兴趣几得意喎，因为本身鍾意嗰套作品呢，好自然会留意啦。咁问佢了解一下我、究竟呢个文化一件点嘅事，即係之前都有讲过啦，喺节目咁样。咁但係你知呀，做人嘅嘢好多时候你知係一样嘢，你了解係一样嘢。咩叫了解呢？就是、当你体会咗有感受，嗰啲你先可以叫做了解，而知咧只系你好表面喺外围嗰度观察，然后得到一啲资讯嘅嘢嘅啫。 即系等于我知道一个人，我知道波胜，我可能就系知道佢系一个 DJ 啊，系嘛？我了解波胜就 系 我同呢个人有感受啦，系嘛？ 系啊， 我对呢个人。有一啲深入嘅程度嘅了解啦， 系啦，我觉得呢个就系嗰个分野啦。咁、所以一路我哋都知道有呢个游戏或者有呢个community 存在，但你要去到了解，你真系要叉只脚落去。简单啲嚟讲，点样了解啊？ 就 俾、钱啦， 系俾系用只脚踩落个氹度咯。就系你明知前面有个氹，你只脚就要踩落去啦。 系啦，咁因为喺我嗰个 side 先啦，咁其实一路咧都因为一路忙碌嘅工作，咁、所以我只能够咧就系。买啲卡翻嚟摆喺屋企咯，都冇时间砌，冇时间玩，冇时间剩咁，咁然后就摆咯。咁啊，同埋都系买少咁样样啦。因为你知道你冇办法投入好多嘅时间咧，你系会控制住自己嗰个投入嘅时间与成本嘅。 系， 咁但系好啦，咁我因为我同阿斌同埋阿德，咁总之大家我哋就夹粉啦，咁啊买啲卡，咁啊终于就到货啦， 咁 啊 好 开心 啦，好似小朋友咁啊，真系 系啦，有翻嗰种童年嘅感觉啊，即系细个嘅时候你买份玩具翻嚟拆，哇，好开心啊，即系隆重其事啊，即系跳跳扎咁样准备嗰件事，寻日有翻呢一种啊。 不过细个系拆两位数字嘅玩具咯，大个就拆啲 四位数字嘅玩具。 四位数字 系啦，咁啊。即係個過程好有趣嘅，即係你有翻就係我嗰種好純粹興趣嘅交流之後， 知道啊，哇呢张卡哇好值钱，呢张卡好靓，咁同埋因为我哋即系评分啦，每人有自己，咁大家一齐开，咁你一齐开，你有比较嗰啲就，哇你又好啦，有啲真， 系啊， 我都想要啊， 有一种小学生喺班房嗰度嘈嚟嘈去， 完全 系， 完全系嗰一种啊，咁、我就觉得哇好好耐冇试过一种，仲要系有一个兴趣系唔系自己一个人。是 一齐 系去玩嗰样嘢， 一齐互动嗰个感觉系唔同嘅。即系假设嗰件事咧，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咁样嘅。而家有好多呢啲嘅游戏咧，我哋都系讲求人同人之间嘅交流同互动。即系尤其呢种集换式嘅卡牌，其实佢最强调都系呢样嘢。 系啊，收集交换先去玩咯。 点样去将一啲卡牌攞咗翻嚟之后？同人哋交換自己中意嘅嘢咧，同人分享自己嘅愛好咧，好緊要。係咪講得好？ 好好啊， 好得題啊， 好好啊，好正面啊！ 我就一路望住佢哋，即係望住阿波成，望住阿德哥啊，到底佢手頭上會唔會有我自己中意嘅嘢咧？既然我自己抽唔到嘅時候，咁就一路候住佢哋嘅家產啦。系啦，咁但系最后发现，原来我自己系最幸福嗰个小朋友嚟。 系啊， 有呢个比较之下，咁啊觉得啊都几开心啊咁样。 同埋呢一样嘢，即系唔系净系卡牌，但系卡牌我哋因为我哋体验到系最直接啦。你可以有其他兴趣都得啦，就系、是、你会同人哋即系熟咗嘅。即系谂翻我细个嘅时候玩呢啲咧，你真系噶，你喺落公园社区中心见到个僆仔咧，你唔识佢噶。 系啊， 但系你大家攞住同样嘅卡牌， 你就会行埋去。 你攞暴龙机啊，细个攞 Game Boy 嗰啲咧，大家系玩紧同一个样嘢咧，你就接通咗个频道啦。 我想讲啊，因为咧，琴日咧，即系事关好开心啦，即系大家都开完自己嘅物品之后，咁跟住然后我又将自己嘅一啲战绩啦，即系抽翻嚟。一啲自己喜歡嘅角色，擺上自己嘅社交平台，同啲朋友仔分享下，跟住突然發現有一啲真係好耐冇見面或者好耐冇溝通嘅朋友咧，突然間一齊喺我嗰度同我傾下偈交流下，因為發現原來佢哋都有玩嘅，即係你會發現原來有一個社群係自己啊，明明呢啲朋友真係好耐冇接觸㗎啦，突然又有一個話題可以借故咁樣去熟絡翻，嗰件事好開心，因為始終可能尤其近幾年少咗出去同朋友食飯咧，你點都會有少少疏離感嘅人與人之間，可能你會覺得哎呀幾年冇食飯，唔知即突然間同佢講傾偈都唔知講乜好咁樣，咁突然多咗一個咁樣嘅話題，咁樣可以乘機，都咁耐冇見啦。即係約食飯有時又好老土㗎嘛，係咪先？邊有咁多飯食啊？都雖然要食飯，咁但係就會多咗一樣嘢，就多咗個選擇，就不如既然你都有呢個興趣，我哋不如揾日一齊約出街去玩下啦，咁樣啦。咁我又睇下你有冇一啲收藏嘅卡，我想要，我同你交換啦，咁樣。 哦，原來最終都係想揾自己要嘅嘢啫。 冇咁講，即係集換式嗰、那個。 个精髓啊嘛，你又想讲 系啦，就系喺呢度嘛。 因为我都系噶，有啲 friend 即系平时你知啊，有人会睇你 story 嚟嘅，你睇到边个睇咗啦，即系好赤裸噶嘛。咁啊，但系即系佢会主动地回复啊，或者同你倾偈咧，又真系你去到呢啲咧，好玩物丧志嘅嘢咧，就最多人会就同你倾嘅。你啱啱讲嗰种就系你会发现有一啲朋友系有玩，咁大家就即刻嚟啦，就倾啦。有啲冇玩嘅朋友，但佢有兴趣咧，佢都会嚟问你就系、是、哇，抽到咩卡啦？哇，好似几好玩、啊，咩嚟噶咁啊？咁呢啲咧系几，我觉得几开心嘅，即系你个生你有翻生活咯。 同埋好似突然多咗一啲群众系，佢都会想去了解你做紧嘅嘢啦，佢想了解你参与紧嘅事。咁嗰件事有种难得咯， 系因为你真系噶，你工作嗰啲真系冇乜嘢好讲嘅， 系 即系平时你见到啲，譬如我当啊见到我 story 可能歌手访问咁样，即系嗰啲咧你未必吸引，因为嗰样嘢可能喺佢哋嘅世界觉得哦呢个系一个工作嘅嘢嚟嘅，或者佢未必了解，或者嗰个兴趣佢唔系喺呢度，佢未必有嘢可以 connect 到嘅，但系呢啲叫做真系。不着边际边啲嘅娱乐性多啲嘅嘢咧，嗰啲系最好倾。 梗系啦，工作都好开心嘅。 我哋开心，但系佢人哋有冇兴趣你嗰样嘢啊嘛？即系好简单，你约 friend， 你约 friend 出嚟食饭，你离不开倾咩？一系咧就倾大家工作最近点啦，就会觉得好见外啦。 系啊， 跟住一系就 买楼未啊？结婚未啊？生仔未啊？ 系啦，讲生活呢啲又系讲起就一额汗啦。 系因为冇话题，所以夹硬要讲呢啲话题。 跟住一系咧就数翻当年大家啲童年往事啦，咁都系嚟嚟去都系讲嗰个旧同学啊，讲嗰个老师啊，你知每次都会年经咁样，每年讲一次。 啦。咁跟住再多啲，一系就讲下八卦嘢咯，即系你可能系类近行业嘅，或者大家有留意一下啲娱乐八卦，又咪会讲嗰啲咯。咁、即系系啊，我觉得有一个共同嘅兴趣咧。虽然我唔知道大家点样定义朋友呢件事啦，但喺我嘅角度就系、如果你同你嘅朋友系有共同嘅兴趣，个 bonding 咧系好强同埋好 long last 噶。即系我间唔中都讲，我有啲朋友去咗外国噶啦，大家有个 group， 但系个 group 里边我哋就系、除咗讲生活一定会有啦，大家生咗小朋友啊，大家喺外地生活如何啊，各样一定会讲啦。但系我觉得最开心同埋最有时真系会夜晚唔瞓觉都倾。傾到飆眼水嗰啲，即係講無聊嘢嗰啲，可能係真係圍繞住動漫啦、手機遊戲啦，係啦，即係呢啲係永遠係最 keep 住啊！就係令到啲朋友係啊，工作大家完全係南緣北切唔同行業嘅，大家已經唔喺同一個世界啦。 但係都仲有一個 connection， 大家可以了解到。 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我都幾體會到，就係特別而家今時今日，大家好多朋友已經唔喺身邊喺外地生活嘅時候，你會發現哇，好似唔喺身邊 connect 唔到，大家唔知傾啲咩。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正常。 但係我想講咧，即係亦都我都了解咗，琴日偷睇你你琴日咪喺度自己直播開卡噶嘛？跟住然後咧，我喺度偷睇有啲咩人。睇你開卡啦，我發現有啲行內嘅朋友，我懷疑佢哋都中意嘅。我見到有兩個好年輕嘅朋友，我懷疑佢哋係有睇呢套動漫嘅，一個叫做達旺，一個叫做嚴明熙。 咁所以你講佢 開埋咩？咁可能人哋公餘時間都想睇下你做緊啲咩咧？ 唔係，你應該咁講，佢應該唔想撳咗佢。 有啊，唔想撳咗佢，好大碌碌下，即係撳人哋啲 story， 撳下，唔小心撳咗佢。 其實可能佢冇 set 到睇，唔知咩事啊。咁哎呀，唔小心哦，咁跟住就走亂。可能係咁啊， 可能係咁嘅。 所以我覺得用即係興趣呢樣嚟結交朋友幾好，同埋冇啊，都係嗰句咯。生活當中咁攰嘅時候，有啲咁嘅嘢咧，調劑下啦。如果唔係，日就係翻工數住幾時放假，放假唔知做乜，有乜？ 我而家放假知做乜啊？ 做咩啊？ 繼續翻工還知。 係啊，尋日佢嘅出現啊，智商和你玩卡卡啦。 或者老師家長看片。提示我戀愛走不太遠，見識太淺。用每本书嚟定了规矩界线，或者幸福很需要钱，原谅我家数不懂计算，爱不够浅，但汉堡包还是吃之不会厌，在乎你所有事情只得一个焦点，任明天有什么东西会令情感也污染，年轻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孤露陪着你走错路，做对匪徒，亡命派对也好，开心跳舞。或者大家终于有天成熟了，不免很多意见，你升了级，但我始终停顿于低位作战，做情侣只看面前彼此所有优点，但求相见说什么终生爱情长跑要冲线，听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乱舞，趁未曾古老原谅我很细路，无从奋斗，无论与你老到前途恐怖， 事太好，未曾迷信储蓄得到回报，只爱廉价汉堡。贫穷变散步，拥抱未知数，换个书包与你旅居一个荒岛。沉溺要早，大人共住已经讲究回报，爱但求水泡，沿路丧失信号，无人过。 或者玩卡呢都是很需要钱的， 很多东西你发现大哥都需要钱，你爱情啊、生活啊、玩卡都是要钱，以前纯粹 翻工了。要 听我阿德的知识和你吃汉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068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占498宗，多13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279名患者离世。医管局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新增13名离世患者分别是8男5女，包括一名31个月大的男童。贵伊利沙伯医院留医，并没有接种疫苗。其余的离世个案另有一人没有接种疫苗，8人打了3针，3人打了2针。即间安老及4间残疾院舍共20名院友及2名员工确诊，65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522间学校呈报742宗个案，涉及618名学生及124名教职员。19间学校的18班及一个课外活动小组需要停课7日。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勾结外国势力案，将会在12月1日开审。高等法院早前批准英国御用大律师来港代表黎智英抗辩，律政司不服申请上诉，上诉庭今日颁下书面判词驳回律政司的上诉，并且下令律政司需要支付上诉讼费。上诉庭重申即将开审的黎智英案备受瞩目，亦都吸引海内外公众关注。案件涉及具有重大而广泛重要性的法律论点，更会影响香港国安法法理学的煽动罪行的发展及法理学及煽动罪行的发展。上诉庭强调公众对公平审讯的认知对秉行公正至关重要，法庭必须采取灵活和明智的做法，作出最符合公众利益的裁决，而基于公众认知等理由批准英国御用大律师来港代表黎智英，显然符合公众的利益。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当地下午3:30左右从平安南道宿川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军方正就发射速度、射程、高度等具体参数进行分析，又表示军方已经加强监视和戒备，韩美两国正密切合作，保持应对态势。而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相关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美国中期选举正在点票，美国传媒的票站调查显示，共和党在众议院取得超过200席，较民主党的超过180席占优。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麦卡锡说，很明显他们将夺回众议院的多数。两党在参议院选情就相当激烈，受关注州份之一乔治亚州可能要在下个月进行第二轮投票。州法例规定，如果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最高票数的两名候选人要进行第二轮角逐。选举官员在社交平台说，计票工作仍在继续，但可以肯定要进行次轮投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比较 多车，龙尾去到浅水湾道110号。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介乎海滨道公园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还是比较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港岛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慢线封闭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随住郭碧、方墨、胡杨林、海洋、航天成等多个场景展现。以及失败、争执、谈判、危险、牺牲等各个情景转换，剧中人物的故事和性格亦都渐渐显露。 国剧830，问天，11月14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时时节节都要关心屋企人。 2022年立冬的日子是11月7日，立冬时节表示降雨量显著减少。 香港的平均温度仍然在23度左右，但是要注意受北方冷空气影响，间中出现1至2日突然降温或者是大风的情况。 所以提一提屋企人着多件衫，等他们身心都充满温暖呢。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仍最爱。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超级人气歌手 Ed Sheeran 再加埋呢一个卡通人物联成合作嘅作品啊吓 ，Ed Sheeran Celestial。 You see tonight it could go either way, hearts balanced on a razor blade. We are designed to love and break, and to rinse and repeat it all again.I get stuck when the world's too loud, and things don't look up when you're going down. I know your arms are reaching out from somewhere beyond the clouds. You make me feel like my troubled heart is a million miles away. You make me feel 此曲只应天上有啊！这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亚军宝座，做亚望冠啊 ！Ed Sheeran Celestial 啊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波城，我发现我同你条路系唔同噶。 斌神，你又唔好讲到好似咁负面。因为每个人行自己揀嗰条路呢，都系向住自己想去嘅方向。所以应该系为对方觉得开心先至系嘅。 天一光，当你在无方，走得当匆忙，行来请讲一声近况，这解释请继续安放彼此的张望，无事不准偷看，流连于街中，你话过在两边屏蔽才好多，你从一贯善忘，就算遗下我，记得终会再碰，平衡线上曾仿佛失散的对象，行下去也有同样的方向，宁愿某天能解开心结的晚上，成熟过再与你开一扇窗，挑起纷争的狂象，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如轨迹方向不变样，强硬过看我们原是脆弱，几时同伤也就同样，曾解尽那梦想。 如果朋友的关系的话，你可以幻想住好像在赛场上面，大家跑紧各自自己的跑道，虽然大家不在同一条跑道上面，大家都是在对方隔离那里一起向紧前的。听我的 desk 的派台歌叫做平衡线上，甚至乎你想到一样，就是其实大家经历了很多事都好，终点都是一样， 我都试过跌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坐喺场嘅一个，只要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回头发觉二十有七，我冇跟过嗰份守则，越嚟越变得患得患失，拎起支咪系可以系有乜讲乜，总系带住希望同埋绝望地过 ，no 好过混噩地过，几多风几多浪几多嘅飘荡，希望每个你我都抱住希望。 都试过自大，试过骄傲，试过自怨自艾，试过摆脱我嘅 ego， 试过跌倒唔敢再去爱，试过起翻身继续呢场接力赛。我哋总系离别又再遇见，我哋总系遇见又再离别，总系信心毁灭后再重建，直到我哋额头划过弧线。总系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抬左手，直到头上嘅一个圈。总系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抬左手，直到头上嘅一个圈。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Gonna be. 我都试过跌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做起自己一个，指点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总系带住绝望跌过。No， 好过陨落跌过，几多风几多浪，跌过嘅飘荡，希望每个你我都抱住希望，我希望。 就 Triple G 嘅作品叫做《岸》啊。朋友可能你接受到大家唔同嘅跑道，但一啲要付托终生嘅另一半，可能你要求就会高啲。你嘅情侣，你嘅另一半，可能你就会想佢真系同你行紧同一条跑道上面。 I try to let it go, I never let you know, 并没法习惯电你手机。Baby, I still love you so 现实并未得到亦未入睡我待到朝早 You're in my mind 心碎哪有说半句对不起太想你太爱你最痛记忆抛弃不快已记不起每秒每刻想你你是我的空气 All day all night 低声已与我会再听到吗呼吸已充满我对你的牵挂身体渐习惯体温的偏差切断再见我的方法弃我离开痛的感觉手拖炮影子得我痛觉中分割你背弃我离开的感觉摧毁了的心灵魂如何即刻醒觉闭上眼睛你会偶然回到我身边每次醉醒你我永远再不相见仍然似那晚继续定格镜里仍然以到处画面气质沦为途人不思索接受诱惑两两分不清变化被你洗过借罪渴求遗失伤感就让我思绪转远去旅行逃出苦困 AI can't stop 记挂你遗忘念我的心为何逃不出掌心也没怨恨听到吗？

变态非常，不需刻意要去逞强，痛快发泄一场，只想改变四处羔羊。何为正确思想？接受现实异常。 张曼芝嘅自救日常，我哋习惯咗自救嘅原因系因为咧，内心虽然系有好多想法，好多真正嘅感受，但呢啲都未必讲到出口。新歌 featuring 有 Alex 峰的作品，歌名叫做《气流》，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不同目标，在北京外交部表明坚决反对美国决定延续对华投资禁令，强调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报道说，美国白宫宣布决定延续实施特朗普时期颁发的对华禁令，禁止美国人投资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批评美方延续上届政府的错误做法出于政治目的，实施针对所谓中国涉军企业的投资禁令，完全无视事实和相关公司的实际情况，严重破坏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亦都伤害包括美国投资者在内的全球投资者利益。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随着高空反气旋增强，沿岸地区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嘅坏车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富泰村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兆安苑。重复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阻碍啦，龙尾系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兆安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是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上行近住聂哥逊山道多车，龙尾白普里小学；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至到富惠阁一段车多。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龙翔道近彩虹村。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呢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慢车嘅龙尾啦，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盛苑。公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港岛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由即日起至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盘点政策，适逢政府新班子刚发表施政报告开新篇，第一集率先邀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分享对香港过去25年发展的睇法，以及对未来5年的工作规划。 我哋咧系勇于面对困难，我哋唔保守啦，我哋希望咧俾市民知道，我哋真系希望做到事，而且我话俾你听，我做到乜嘢事。 11月9日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其实我都坐过5次监。 他是 CIBS 节目制作人雷子健。 访问节目，全部的朋友都是经历过坐监。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好想透过这个节目去陪一些囚友度过。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的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Keep that fire. 神，今日呢位嘉宾我睇好佢啊！ 我都一早睇好佢啦，曲词编监都一手包办，顺住做一定掂啊！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顺理成章天荣。 但系点解我哋两个顺住做又唔掂嘅？ 收到音乐嘉宾有 Jamie 张天荣嘅 ，Hello 大家好， 系啦，今年好勤力嘅，今年呢个新人嘅状态嚟到第三首歌，由第三个卷轴送俾你啦，我哋 冇错，今日我哋呢一句系啊， 顺理成章张天荣， 每次都系要笑一餐， 都系顺理成章， 顺理成章啦呢一句，因为本身我哋好想谂下 Jamie 呢个有冇音可以做到嘅，发现都系唔得嘅，我哋就放弃咗。 好难噶 ，Jamie。 系啊，冇乜中文字可以用到，咁我哋就用呢个顺理成章呢一句啦。耶，咁顺理成章佢都系好嘅意思嚟嘅，即系佢又即系有一种讲法就话，当你啲嘢咧即系跟住顺住去做啦，好有条理咁样做咧，啲嘢就得噶啦咁样。系、或者有啲情况嘅出现，佢好自然就会发生噶啦咁样。系啦，咁即系都觉得，因为喺譬如做呢个行业，我谂你都呢一年你都感受到好多嘢，有时唔系自己想要或者想做就一定等于有，都系我尽力做啦咁样。 系 咪呢个感觉都真系？即使喺新人呢一年都已经开始 feel 到呢啲嘢。 冇错啊，其实都冇得谂太多，控制唔到嘅事情就系、是、做咗自己可以做嘅嘢就算。 有冇边啲嘢其实你好？如果有得控制，你会想控制啲乜嘢咧？ 哇！ 系啦，你话事啊，你有个超能力啊，我可以控制。 我可以控制，我 想得到嘅。 我想成日喺个厂度拍 MV 咯。 喺边？喺厂定系床啊？ 床 啊床。 因为我唔敢出声啊！我呢一刻唔敢出声啊！ 因为我想个 Fun for You 都 kind of 类似，已经系一张床里面有嗰啲咁样嘅床， 系床喺厂入边拍 MV， 好特别、啊。因为我以为你会系想控制嗰啲例如系。作息時間嗰啲好大嘅嘢啦，但係因為呢樣嘢係喺廠入面拍 MV 係好似好合理啊，即係好可以能夠發生到嘅事情咁樣， 做唔到㗎， 點解呢？ 嚇，好貴。 食翻上一首歌 No Money No Music，No、 okay. Money No 廠 ，OK。 但係好想喺一個廠裏面拍個 MV， 係咪曾經都有個咁嘅 idea 出現過？只不過錢嘅問題之後做唔到啫。 係啊，即係如果我要如果拍一年出一首歌一個 MV 咁都得嘅，但係如果我要 keep it going 嘅話，就要留翻更多俾。 之后嘅歌， 资源分配嘅问题，但系由第一首歌开始嘅 MV 已经有谂住，哇！如果可以喺个厂度拍就正啦，即系已经自己有晒嗰个谂法喺度嘅。 啊，唔系 No Money No Honey 之后，先系啦，先发觉哇，点解人哋搭嗰啲 set 系咁 cater to 呢首歌嘅？ 系， 真系。好贴题嘅，即系可能譬如话，有时你出去啦，揾咗呢间酒店。去拍啦，咁其他廣告或者其他劇都可能喺呢個房度拍過，咁就好似唔係喺淨係你個 MV 度出嚟咁啊， 唔夠特別啦、那個感覺， 唔夠特別，唔夠 cater to 呢一個，咁但係如果係廠嘅，你同 art team 傾咗，你想要個 set 係咁樣，淨係 for 你首歌之後就拆噶啦，咁就。好似會再重啲啦，第一可以即系啲嘢再 DIY 啲啦，第二就係特別啲咯，係。 係，咁有冇一個諗法或者可以做法，可以係我當假如下年啦，又都係三首歌咁為例啦，三首歌有關聯嘅，即係嗰個搭嗰個景或者個廠咧，可能係有少少唔同，但係都係用翻嗰個做一個 basic， 跟住喺嗰度變，咁咧用一嚿錢咧 做曬三樣嘢， 三個 MV 啦，係有難度 嘅。同樣嘅價錢啊，係可以有唔同嘅 三首歌係咪？ 係啦，可能裏邊嘅唔同嘅位啊。或者玩系啦，咁样唔知咁样有冇？ 首先我要喺三月前作晒三首歌， 呢系嗰个， 呢系另一个挑战。咁但系俾你如果冇限 budget 之下，俾你喺个厂度拍 MV， 你最想尝试或者最想玩到嘅嘢系啲乜嘢咧？ 哇！我想试下掉个 full life 圈落嚟，之后喺上面揈，之后最尾放火。 哇！ 這個想法是有沒有 inspire 什麼或者看過什麼令你想試 的？是不是看那些海獅跳火 圈 American's Got Talent 那些嗎？ 不是，其實這個是本身今次 OK Sure 這個 MV 想做的， 是 因為我想呈現一個好像在賣戲團裡面表演的一個人，是但是很多時賣戲團會比喻為那些動物在裡面呢，如果你要有飯食啦，有飯開啦，就是要很順服地表現啦。嗯、但是其實可能呢一隻動物是屬於野，即係野外噶嘛。 嗯， 佢唔 belong to 馬戲團，所以我本身就馬戲團如果有呢個 concept 都幾好。同埋我想問放火咯， 嗯， 即係震撼一下咁。 系啊，咁如果玩火嘅少女啊，呢个系一个。 所以如果有即系冇任何条件限制，会想做到呢一样嘢嘅。 系啊， 咁你话喺今年嚟到即系叫第三首歌啦，经历咗呢一年都差唔多年尾啦，你自己有冇话喺呢一个新人阶段自己啊，发现我学咗或者得到咗一啲嘅嘢，又或者同时就哦有啲嘅限制或者有啲嘅 challenge， 而家都仲需要 tackle 咁样，有冇？ 我觉得一定学到嘅，我觉得。是我终于好似开始唔使人格分裂咯，即系之前会觉得好似如果即系企喺唱歌嘅嗰方面有啲咁样嘅疑难，之后咧，但系企喺编曲嘅咧又有第二个疑难，之后监制又有第二个疑难。我而家好似可以录音嘅时候三为一体咁样去令到个 flow 顺啲咯，录音、嗯、即系开始系可以。錄音嗰刻已經可能再準確啲知道邊一樣嘢我係要嘅，邊個 take 係好啲嘅咁樣咯。 因為記得之前訪問都有同 Jamie 講過噶嘛，佢每次做歌都有人格分裂， 有歌手 Jamie 啦， 監製 Jamie 啦，編曲 Jamie 啦咁樣嘅。 係啊， 咁所以而家就係咪變相能夠三合為一啦？啲嘢就會做得快咗或者係輕鬆咗啲咧？ 係啊，即係自己唔會同自己打咁多嘅交咯，係咯，咁。但是有一件事真的要再学好一点的，就是 time management。就是我想今年是第一年啊，那有时会是很多歌一起出而我不知道的嘛，就是我做歌同时很多歌手都做歌，那同样就可能很多 art director 啊 ,director 就被人是拿了个期，但我太迟问。之后我这个 MV 是问了八个 art director。 哇 系啊，之后先会揾到一个啱期，之后冇啊呢啲咯，可能我真系要今年年尾已经做好第一首歌，之后就约定二月拍咁样，咁好似所有嘢就 ready 得好啲啊咁样咯。 咁但系时间都系自己安排埋噶啦，已经系。 系啊系啊，但系要再，我觉得要再俾多啲时间咯，即系唔系好够，同埋会仓促，又可能有啲嘢会。啊，因为时间关系做唔到啲某样嘢，如果俾多一个礼拜我就觉得，唉，成日都系争少少咁，咁真系可以再早啲咯。plan 嘅时候， 吓，但你系咪有啲拖延症嗰啲人嚟嘅？ 我唔系啊， 定系只不过太多样嘢要处理，所以啲嘢好密呢个 schedule。 系啊系啊，本身就系谂住其实迟啲出嘅，但系嗰阵时就会觉得，好似。如果我咁啱嗰阵时 blackout 有个 show， 之后有个演唱会啦，咁我就想喺演唱会度唱嗰首歌，咁所以就好想追个期咯。 嗯， 系啦，咁就变咗所有嘢要褪前咁样，但系呢啲嘢系我 expect 唔到嘅。咁冇啊，就系呢啲突然间突如其来。cannot expect 嘅嘢，我就搞到唉好仓促咁样啦。 所以而家 feel 到咧 ，Jamie 佢有好多个 target 系 set 咗俾自己嘅，即系包括预时间嗰样嘢，可以早啲 mark 定啲 art director 咁就好啲啦。跟住然后就要储钱拍一个好劲嘅 studio， 有厂嘅， 有冇 set 一个 target 俾自己要储到几多钱咁，我就可以做呢件事啦咁样，然后就向呢个目标进发咁样咧。 我其实我储嗰个钱就是出面格格嗰个钱咯， 系 要储到先得咯。但系唔系净系要储嗰、那个，即系储完嗰堆钱之后，仲有可能额外嘅两手钱咁样， 系 两手嘅， 即系可以做多两首歌咁样， 系啦。 会唔会唔舍得噶？如果有一日真系俾你储到一嚿钱去拍一个 studio 嘅 MV 任玩咁样，但系你一笔。就使晒啦， 就使晒噶啦， 跟住然后就剩翻做两首歌嘅钱，你会唔会唔舍得咧？可能会系，哇，我可能买楼好似实际啲， 或者 upgrade 啲器材啊， 系啦系啦系啦。 我 我覺得要 make it worth 咯，即係可能就真係要超級好，要提前 plan 好好。呢、這個 MV 係一定要爆炸嘅，即係即 一定要爆炸，又玩火啦，又玩火啦！呢個小女孩而家， 即係要係爆炸地好啊 ！OK， 係，啱啱你都有提到之前玩 Drill 嗰個 show 啦，咁啊嗰次嘅經驗如何？因為仲有另外三個單位同你一齊去玩啦，嗰次係啦，即係嗰次即係可以，你都話啊，即係啲嘢你都 expect 唔到，跟住亦都要提前啲嘢準備喺個 show 度唱自己啲歌啊，或者同其他人困嗰次你自己玩完之後，而家諗翻覺得係。一个点嘅感觉 咧？那个演唱会其实系有少少唔系我平时唱嘅嘢，所以系几特别嘅。我令到可能观众们咧会认识到另外一面嘅张天永。咁因为嗰啲歌比较 dark 咧，我通常都唔会话好放声地唱歌，但系喺呢一个演唱会就好多首歌我都要放声地唱。咁我又发觉哦，几爽噶，即系好似。大嗌咁樣，好似發泄咁樣可以。咁但係我自己就真係唔識寫呢啲歌啦。係啦。咁但係咧，同台同三位 artist 啊 ，Candy 啊 ，Manson 同 Sano 咧，我就覺得啊，好開心啊！真係有人陪我咯，喺個台度冇咁驚咁樣咯。係。同埋佢哋開會嘅時候 ，brainstorm 嘅時候，佢哋啲 idea 一齊發出嚟咁樣咧，哇！我真係覺得好好啊！即係自己出嚟做音樂嘅音樂人，即係。个个都系有佢自己嘅好清晰嘅思路，系啊，之后就好 adore 佢哋嘅谂法咯。 因为平时自己做就见亲啲 credit 曲词编监就知道系一个孤独嘅， 系一个孤独系啊。 咁所以喺头先你讲嘅 situation 就，咦有其他人一齐谂嘢 brainstorm， 好似系比平时就好唔同咯。 系啊系啊，我同 Sano 成日开会咧，Candy 同 Manson 就会有好多好理性嘅分析。系啦，咁就会 throw 啲 ideas 出嚟。我同 Sano 就喺度画画咁样咯，啊，好好啊！ 你嘅画画系唔关个 show 事嘅画画，定系关事噶？ 都有啲关，有啲唔关， 纯粹系为咗解闷。 因为啱啱听落去嗰下，好似系上堂老师讲书，跟住我喺本书度自己画画嗰种画画。 唔系，但我觉得由佢哋喺度好放心，即系佢讲嘅所有都系哇 make sense， 哇系，点解你会谂到嘅？之后我就。可以畫下啊！ 聽你咁講咧，即係尤其可能出一啲現場嘅 live 嘅機會多咗啦，同唔同音樂人嘅溝通又多咗，會唔會開始因為自己都做咗好幾首係真係自己包辦曬曲詞編監自己唱，會唔會開始都諗啊？如果嚟緊有啲歌可能係有啲 feature 嘅，或者可能有啲單位係揾啲監製啊，或者揾啲詞人啊，揾啲作曲人去合作下，又好似都係幾好玩喎、啊？會唔會開始諗呢樣嘢？ 有啊，因为好似头先咁讲啦，孤独啊嘛，咁所以咧，同埋想进步咁样咧，就会揾监制啦。我觉得一定要嘅，因为佢哋可能个脑咧会系，同埋即系点讲咧，佢哋最清晰啦，佢哋听紧我唱嘅嘢，唔会好似头先我讲话混淆咗我唱得。即系我唱唔唱到啊？可能有时我嘅 choice 系因为我觉得自己唱唔到，我直情试都冇去试，之后就冇咗嗰个表达嘅方式。咁可能佢会有唔同嘅方法，同你 come 一 come， 之后我就试几次就发啊，原来呢一个表达方式系好噶、哦。咁呢啲嘅嘢撞出嚟咯，我觉得会有。 有冇已经 approach 过有啲监制？ 有已经有一首录紧系啊，咁就系有人监嘅 ，which 系都几新奇嘅。 新奇 用新奇呢个字，好少可， 好想知喎、啊。 系因为咁样亦都真嘅，因为佢真系之前所有嘢都系自己监晒嘛。正常我哋喺其他歌手好少用新奇去 我遇到一个新奇嘅体验啊， 通常系自己监翻自己先系新奇嘅，可能 Jamie 就啱调翻转。嗰个新奇系位置在于真系舒服咗定系点咧？ 佢諗到啲我諗唔到嘅嘢，所以就哦咁樣咯。呢種新奇係哦個新奇 嘅，會係嗰啲聲音上嘅處理咧，或者嗰個歌曲上面用嘅聲啊，或者 arrangement 啊，各樣嘢係邊一啲比較多咧？你覺得？ 我覺得係態度啊， 係 即係每個人睇詞嗰個 interpretation 都好唔同，可能有啲就會覺得啊呢、這個應該係可以粗魯啲， 有啲人就觉得、啊、可以串啲，有啲系啊喂，其实呢个好温柔喎、啊、咁样。咁我同呢位监制合作嘅时候，佢就建议我粗鲁少少。 系。 咁我就吓、啊、会唔会太粗鲁啊咁样？但系出到嚟又几有态度咯。 系系 系，先啱啱有少少态度咯。 系，即系自己都听完都觉得 feel 到咦有啲咁、啊、样。 系系。 啱啱仲谂住睇会唔会讲下，突然间扇咗嗰个监制个名出嚟添，点知佢嗰下刷一刷掣，刷一刷， 唔紧要啦。我哋一阵间可能倾下倾下又错咗啲咧。咁但系喺呢个状况底下，会唔会发现自己即系头先讲就系、是、同监制嘅合作，可能佢就可以叫你粗鲁少少，反而自己一路帮自己去做歌嘅时候，其实自己都会。是围绕住自己个人的性格去帮自己去做一个作品，去等大家看到一个比较立体的 Jamie， 定是都是看不同状况的一些情绪去做的。 我觉得是我以为我自己有什么性格我流露到出来、 嗯、 但是原来在人家眼中我呢一句唔系串咯，即系我觉得自己好串嘅时候，佢、嗯、话你唔够串，系 你太因为你太客气啦，系嘛？平时 都唔系即系似，即系好似譬如话 OK sure， 嗯， 我觉得 OK sure 就系串咯， 嗯， 但佢唔够串咯，即系你要 OK sure。即佢会即 表达嘅语气 系啦系啦，你再短啲，我话吓唔系太串啊，佢唔紧要嘅，佢话出到嚟啱啱好。 背脊感做 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散散但是计价中有了转头，人皮面下都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 good 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声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The money, the honey, the honey cause the money。 Hey baby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worth any money. Can't afford no NFTs, but I would draw a check in Titanic. Only empty things. I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that,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tie tie some more. You hold low low.Not a fool you die， 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占在，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声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worth any money。自己苦笑，默默地感叹，为名为恋，人为何穷光蛋的爱，却是笑话。仰望却虚荣，渐渐地变老成。Like money's the god，but is that really all that?Some money, hey, maybe I am lucky and I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f it's true, then you'll come back to me. But then I'll say that, honey, you don't deserve me.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068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占498宗，多13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279名患者离世。医管局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新增13名离世患者分别是八男五女，包括一名31个月大的男婴，他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并没有接种疫苗。其余的离世个案，另有一人没有接种疫苗，八人打了三针，三个人打了两针。7间安老及4间残疾院舍共20名院友及2名员工确诊，65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522间学校呈报742宗个案，涉及618名学生和124名教职员。19间学校的18班同一个课外活动小组需要停课7日。一名在照顾严重智障学童校工工作的48岁女教师，怀疑因为不满工作及同事，先后寄出多封匿名信，虚报校内出现虐待学童行为。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后，暂时未能证实匿名信中指控，以不诚实取用电脑及浪费警力拘捕涉案教师。案件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首次提堂，女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裁判官应控方的要求押后至明年2月再讯，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女被告获准以现金2000元保释期间定期到警署报到，据了解女被告现已被停职。警方强调不容许有人滥用举报机制达至个人目的，导致公众对保护儿童机制失去信心。在北京，外交部表明坚决反对美国决定延续对华投资禁令，强调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报道说，美国白宫宣布决定延续实施特朗普时期颁发的对华禁令，禁止美国人投资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批评美方延续上届政府的错误做法，出于政治目的，实施针对所谓中国涉军企业的投资禁令，完全无视事实和相关公司的实际情况，严重破坏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亦都伤害包括美国投资者在内的全球投资者的利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交通情况。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朗翠园咧，而家有宗交通意外，龙尾近住丁九。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咧，仍然未清理好，龙尾而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同埋龙夫路近龙门居。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就见到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小辉塘，上行的方向近住猎哥顺山道一段车多，龙尾白普里小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睇清楚卖方提供嘅售楼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 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谂清楚拣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ex 林德顺。我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很喜欢的就是 Neil Young， 他的弹木吉他的 style 是很特别，他自己的 style 个人想表达的东西都是很有趣。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号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张天荣， 今日中音乐嘉宾咧，继续有张如张天荣啦。咁啊，头先都有讲到围绕住讲 OK Sure 呢句就系你嘅新嘅派台歌啦。咁啊，呢一首歌我同阿斌咧都系会即系听之前听完啦。咁我哋都会呢一刻咧就估一估关于首歌嘅嘢，就交俾你撬嘅。 好，咁啊，我估下先。今次 OK Sure 呢首歌，我觉得系 Jamie 俾自己嘅一个心理平衡嚟嘅。即系点样讲心理平衡咧？就系、是。尤其我諗入咗行，真係叫做自己去幫自己做好多歌啊，咁然後又要應付好多唔同嘅工作之後，我諗可能多多少少會覺得，哇，唔好再嚟啦，唔好再煩啦，我好攰啦，即係會，我覺得一定會多多少少有呢啲狀況， 或者有啲提點啊， 係啦，咁然後就，但係有好多時候你不能夠當場就去發泄到呢一個嘅情緒出嚟，咁就正好借 OK Sure 呢首歌去俾自己唱曬出嚟啦，我擺曬喺只歌度。人哋話可以再串啲，咁我就喺呢只歌度再串啲都好喎，咁樣，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心理治療添啊，直頭對自己係啦，即係我估嗰樣嘢係咁嘅。 咁啊，我估嗰樣咧就係，我覺得有啲似阿斌頭先講嘅嗰個發泄嘅位置啊，表達嗰樣就喺只歌嘅最尾，我好中意嘅，即係雖然可能有人會覺得。唔夠串，但我覺得嗰度流露咗出嚟嘅，即係點解咧？個感覺就係、是，即係嗰前面可能會講緊人哋俾啲咩 advice 啊，俾啲咩意見啊，啲咩人生方向俾你啦。你最尾嗰 part， 我想估係咪就表達緊嗰種，即係喺度啦啦啦咧，就係、是、我聽唔到啊，聽唔到啦啦啦啦啦啦住，想掩蓋咗嗰啲聲音，然之後閂門走。 嗯， 呢、這個俾到我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嗰種串可以就係喺即係個態度啦，就係喺嗰度咯。因為你唔想再聽大家講嘢啦，我淨係拉曬佢，冚過曬大家所有嘅聲音，閂門離開。 shut the door， 系啦系啦，咁我想估最尾嗰个谂法可能系有机会系咁嘅。好啦，有两个估嘅就你逐人揭晓啦，可以。 好啊，咁首先第一样嘢我揭晓先啦。其实咧，呢一个 stage 咧系发生喺我八同九岁嘅时候嘅故仔嚟嘅。 咁耐之前？ 系啊， 唔系好耐之前啫，三四年前。 识讲嘢，识讲嘢，识讲嘢。 睇你点睇啦，耐唔耐呢啲？ 八九岁咁细个，应该用呢个字。咁细个就有啦，咁啊，唔好讲咁耐之前啦。系嗰时发生咩事咧？咁系 嗰阵时系唔知点解情绪成日低落啦，同埋成日觉得好似不被众人了解咁样嘅。细细个系好一个收埋自己一个人嚟嘅。 嗯， 咁我觉得第一系我唔知系原来系可以嗰啲叫咩倾诉，因为可能同年嘅女仔嗰阵时未有，我读女校，因为嗰阵时嘅女仔未有呢啲嘅疑惑啦。例如我会谂啲咩咧，就系、是、我。 我存在喺呢个世界上嗰啲咩意义咧？即系嗰啲成日谂埋一边嗰啲啦。但我就唔知点解系九岁嘅时候就会谂呢啲。 八九岁、哦，唔系十八九岁、哦。 啊，系啊，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就好多听到嘅意见就系话，喂，你唔好咁开心啦，你仲有运动啦，你要食下朱古力啊，饮下可乐啊，咁样嗰啲，睇下笑片啦、啊，咁样笑下啦，咁样。咁但我嗰阵时就。我听取咗佢哋意见啦，即系例如我真系做下运动啦，但 系 冇动力、啊。我其实食完朱古力啦，啊好甜啊，咁点啊？咁之后最尾咧就有一堆继续咁样嘅 comment， 我就忍唔住就有个得啦，好啦，做俾你咁 ，OK sure 咁样。所以其实嗰阵时系有呢个状态多啲嘅。咁、但系其实咧，你话而家有冇咧？我谂而家嘅 OK sure 系有翻少少平衡嘅。咁就系会了解咗对方对你嘅关心先，咁先再去讲呢个 OK sure， 自己先再慢慢消化啦。咁但系我觉得一定有好多人系经历紧同我一样嘢，都系你冇烦啦，得啦 OK sure。咁所以咧，我就想喺呢首歌度系俾听众们发泄咯，系啦。咁但系你话系咪一个心理治疗咧？绝对系嘅。对我而家嚟讲，我会觉得系。可能过咗好多年啦，好多年啦，或者唔系好多年啦， 隔咗几年啦， 隔咗几年啦， 隔几年啦， 我终于行出咗呢、這个黑洞，我都唔知点讲呢一个 stage， 即系总之黑暗嘅世界啦。我觉得我都可以即系大胆承认啦，或者大方分享，都需要发泄咯，即系好似以前嘅嘢都接受到啦，或者而家甚至变得更好添，所以我就肯或者勇。终于可以攞翻出嚟讲，咁都系一个心理治疗嚟嘅，对我自己。 有冇话其实谂翻起，点解八九岁咁细个嘅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叫做悲观少少嘅性格，或者令到自己经常啊，好似会谂到好深入嗰啲嘢，即系因为可能系。自己睇嘅嘢啊，睇嘅书啊，或者接收嘅资讯，系会令自己啊，好似经常走唔开一个比较悲观啲嘅情绪，定系点啊？ 我唔知啊，其实因为我系出身一个好幸福嘅家庭，妈咪爹哋对我好好啦，有个好可爱嘅细佬啦。我谂唯一我谂到嘅系，妈咪爹哋要。照顾细佬，我唔可以俾佢哋担心。同埋，我觉得另外一个错觉系童年嘅女仔好似都冇乜唔开心。我会觉得系咪佢哋承受紧嘅唔开心，自己都系收埋咗喺屋企，即系翻屋企自己匿埋房喊咧。咁我就觉得，哦，系咪应该个个都系咁嘅，同我一样嘅，翻到学校唔 show 啫咁。咁我就一样咯，就系、是、喺学校嘅时候都会嘻嘻哈哈，可以啦，可以 OK 咁样。之后翻到屋企就其实觉得。哇！我的意义是什么 人生的意义。 我知道你刚刚演绎那些即是在学校里面 ,OK, hi, 那些是不是其实那时读书的时候身边的女仔同学大家表面上都是那种好姊妹啊大家都好好啊姐姐妹妹即是那些。 你讲到好像那些宫廷剧。 其实应该没那么夸张的。小学、啊、没那么夸张的。小学其实应该是真的大家是很纯真应该是要为学业烦恼这样但是我又。我又冇乜觉得好难，我又冇乜觉得好大压力，但系纯粹就系唔知点解无端端飞咗去谂，我究竟 为乜嘢？ 为乜嘢喺度呼吸紧咁样？ 但系都系会照即系读书啊嗰啲正正常常，或者可能学校啲嘢都处理到，只不过系唔知点解要处理咁解啫。 好似系差咗少少嘅，但系又冇话真系好差咁啊。 吓，咁你嗰时读书嘅时候，你系一个嗰啲叫读书叻嗰类啊，或者系嗰啲叫做玩好多唔同活动嗰类，你系边类型嘅学生嚟噶？ 啊，我一年班至三年班系学霸嗰啲嚟嘅， 系成绩好好嗰啲， 我都睇得出啊，都似啊， 系咩？ 系你个样好读书啊，因为。不知点解？ 你应该冇听过人哋咁样形容你，你个样好读书系嘛？ 我已经大个咗，啲人觉得我曳咯，就系唔系？但系嗰阵时系嘅，我一年班至三年班咧，啲嘢好容易嘅，觉得 系 冇乜嘢好难嘅。咁四年班我就好似系可以攞多咗少少时间去乱谂咯。 即系轻松啦，抛离到人哋啦，就搵咗啲时间去谂下其他嘢啦。 系好夸张我记得我三年班系即系。 全級好頭三咁樣啦，咁但係四年班就即刻跌翻落去咯。係啦，真係 唔開心㗎嗰陣時。 冇啊，我覺得都冇 consequence 啊。 嗯，同埋冇乜所謂啦，係啦。 即係我升到班係。 就搞掂啦。 就搞掂係。 咁但係後屘經歷一啲，有冇話經歷一個點樣嘅時期，或者經歷一啲點樣嘅事件嘅轉變，令到你後屘慢慢搣甩咗嗰種成日會諗自己人生的意義係咩啊？點解我要存在呢個世上？嗰一種偏向悲觀啲嘅 Jamie 咧？ 我突然間諗翻起就係、是越大個咧，就開始有越多人一齊諗呢個問題。 嗯 嗯。 但是我已经是可能想了好几年的嘛，那我就会觉得没有答案的，不是初初呢都会在一起讲，就我就啊终于有人明白我了，就好像开心一点了。但是再讲讲下，其实发现真的没有答案，还有开始就是即是倾偈起上来呢，没有总结过、我们学了些什么呢，我们这个倾偈得到些什么结论呢、 嗯、 即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继续在找人生意义呢、即如果很空泛地找，你很 lost 地找，其实不会有什么结论，好像省时间一样。所以去到去了外国读书、外国人那里、第二就是他们什么都讲，我就觉得、这种态度有挺好，什么都分享，好像是、即大于就是我今天赢了金奖，小于就是今天吃东西近亲，他们都会讲。之后我就觉得啊，他们这种生活模式都几好啊！即系有咩就 off the chest 咁样讲出嚟，所以最尾我就 adapt 咗呢两个，就系唔好再谂，因为我觉得首要条件系因为我觉得开始嘥时间， 系 啦。咁第二就系、是、咩都试下讲，无聊讲一餐，哇、哦、有几开心咁、啊、样，之后就开始就走出咗。系、 嗰时外国有冇试过同外国嗰啲同学都有讲同样嘅问题，就系、是、话人生为什么？佢哋有冇俾啲答案系同以往听嗰啲唔同嘅？ 哦，话首先其实第一，你同佢哋讲呢样嘢，佢哋已经系 Why are you thinking about this？ 佢哋会问。系啦系啦，咁但系大个咗，大学嘅时候咧都会。有些读哲学啊，那些人都会答你的，但他们很搞笑的，他们会飞了去第二度，他们会是你想想先他有一个读哲学的人，他跟我说，我问完他，即可能、你觉得自己即有没有追哪个、philosopher 那些，他会、说、你想想很搞笑的，一男一女、去餐厅吃东西，其实究竟是什么？我问是什么啊，就是当年亚当与夏娃他们都没着衫的，就是坐了在一碌木斩了一碌木出来，突然间有个鸡在个台上面，如果他们未煮之前还是有毛的，即是他会说一堆这样的东西，之后我就会觉得啊，哲学真 的哲学真的飘了， 真的飘，我不理解 我都未 relate 到他刚刚那个答案和那个问题的关系是什么 的，是他就不是，我想他就是最后是会讲回这个哲学家的他那个人生观的，但是 我记得我是不太记得他讲了什么的 所以你都是答他 OK sure nice nice awesome awesome nice awesome OK sure 所以知道了这个 OK sure 就是由你小时候的那种想法开始一直直跟下去、到现在可以表达到出来，跟着去这个的念头有没有说去到即做这首歌之前就 OK 我要今次想表达什么主题的时候这件事 pop up 了，或者说是我一早其实都 plan 了我会想表达这件事的了 啊，系啊，我本身头两首歌是 kind of 关于大众的啦，系、一个就是、因为收到啲 message， 觉得想散发爱嘅能量啦，第二个咧就是收集咗佢哋嘅不安，作咗首歌啦。咁呢首咧，就想好似第一年新人点都要话俾大家听，张天云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系啦，同埋我觉得唔会净系得我去经历紧呢件事咯。所以就想都分享一下自己过往的一些事情，看会不会帮到现在的人。其实呢我爸爸经常都说这首歌是反面教材来的。是。是啦是啦。就是经常都说太灰了太灰了。就是他说为什么你不可以用另一个角度讲呢、就是说我真的没事，为什么你要说我没事但是其实你有事呢，就是我爸爸经常都会斟酌这些的。即是他说做人要不要想那么多，你应该作这些歌嘛， 基本上 message 是一样的，但你要调转讲，即我就话唔明白啦，爸爸你，即系灰嘅人系要听灰嘅歌先发泄到啊，即好似你失恋嘅时候要听你失恋嘅歌。 嗯，因为好似你咁讲，的确系可能由嗰个创作嘅起点啦，同埋成个 approach 都同上两首唔同，所以今次一听，即系嗰个音乐上面一听就已经觉得可能系 drag 住一啲啦，同埋好似乌云密布少少嘅，相对于上两只咁样，呢个系咪都系去由揼个 beat 啊，或者个曲去选择嗰啲 chord 啊、key 啊等等呢啲，都会向住呢个咁样样嘅氛围去切入咧？ 呢首歌作嘅时候咧，我系用一支吉他同一把人声， 嗯， 咁就因为系关于自己古仔啦，我觉得咁样系最 intimate 嘅， 系 咁样咧。去到 chorus 咧，我就用咗一堆三岁细路哥都识讲嘅英文。就是我想帶出那種 textbook default materials， 即是你不用經大腦，你讀過那麼多年書，人家問你，你不用想最敷衍的答案是什麼，就是 I'm fine, thank you, I'm happy, yeah, how are you? 是的，那就想朝著這個方向，就是因為想更加帶出我不想理他們了，是的，但是 chorus 呢，那個編曲呢，我本身呢都在想心想一开始加多些东西的，但是呢最大的 contrast， 即是最好的 surprise 就是 contrast， 而最大的 contrast 就是由没有东西变成有东西，所以呢我一开头一支吉他就是我初初录的吉他，即是去到 chorus 我先放一些最低音和最高音的出来轰炸观众的耳仔。 哦，那一开始的 approach 选择就是个 intro 一来就人声，那个的想法又是怎么样？但好中意，因為嚟就話求其啦。 係啊，呢一句好使好用。 呢個好搶，好搶意，同埋嗰個 H 條出咗嚟啦嘛，一嚟第一句就已經。 我本身咧有諗過要唔要加 intro 嘅， 嗯， 但係我覺得咁樣就唔夠求其啦。 因为要食翻个， 为咗兼求其而去写嘅求其啊，咁样 系冇错。 所以一嚟就简单直接，一嚟就唱啦，咁样 系啊。但系回应翻你个啦啦啦啦啦，其实系你讲啱咗都大半嘅。 系， 我系想制造一个唔理你啦，麻木到极致，变成疯癫嘅一个状态。咁，所以系成首歌有。黑暗面的时候最尾啦啦啦啦，我最特登呢是接起把声唱啦啦啦啦，是就要专登那些 creepy little kids 那些。 好虚伪啊，那个接出来那下。 是啊，是特登接出来就说这样咯。最尾。 咁所以今次因为那个层次上面好像刚刚听你这么讲都有不同 layer， 复杂少少。咁但亦都已经叫试了几次之后，你都说录音的时候都比较快啲，可以知道自己用一个怎样的通啊，咁是不是，所以变相都冇冇想象中咁难同埋咁耐时间咧，去录起呢首歌嘅话， 都算可以系话系咁样嘅。虽然我都有用少少时间嚟研究个颓废点样先系唔太颓废， 系 即系我好惊颓废得滞，啲人又话我听唔到你咬字啊，不过冇嘢嘅，我觉得。我嗰陣時係，因為我而家其實已經係一個非常開心嘅小孩啦。咁，我已經翻唔到去嗰陣時九歲嘅黑暗時期。 幾好，人生最黑暗嘅時已經過 咗 啦。 係可能嗰年犯太歲唔知道。之後咁所以我揀咗一個，就算我個心唔累，我個人身體上都很累嘅一個時間，就係凌晨兩三點，我就去錄呢首歌。咁。所以我先好驚頹廢得滯，因為我都真係攰。 至於呢首歌的 MV 部分咧，今次我覺得都幾得意嘅一樣嘢，就係扮演緊一個好似扯線木偶咁樣嘅角色俾自己。呢個諗法係即係因為我哋上一 part 都講到關於 MV 嘅諗法啦。最初你係諗住 有火圈 呢，跳火圈嘅馬戲團。咁而家就變咗一個扯線木偶，係扯線公仔呢，個諗法係 come from 自己寫歌嘅時候一個畫面定係點咧？ 呢個係其實係同導演同佢講我自己想要乜嘢嘅時候咧，佢俾咗一個問題我，就係話咁你你嗰種 OK sure 其實係因為你覺得世界要你答呢一句啊，定係你真心想答呢句先？即係佢問咗你究竟係覺得自己控制緊自己，定係你已經俾緊世界出邊嘅人控制緊你咧？咁我諗咗好耐嘅，我覺得係兩樣都有，即係。因为世界想听到呢句， 而我控制我自己去讲呢句。 嗯，同埋今次喺呢个 MV 入边咧，我发现 Jamie 咧除咗作曲啊、写歌叻之外咧，其实佢演技都系劲嘅。因为呢次嗰个演技系大爆发，佢又要扮嗰啲假笑啦，跟住又要扮后屘嗰种好笑住但又会喊嗰啲样咧，系咪都要苦练下噶？ 我初初咧本身咧导演咧系为咗我呢个导演，其实就系之前嗰两个 MV 嘅导演啦，系啦 Matthew， 佢不嬲都系会揸机嘅，但系佢今次特登放低咗个机去认真导我个戏嘅。 嗯， 但系发现我哋真系试咗好多个 take 啦，最 effective 或者最衬嗰个都系我真笑咯， 嗯， 即系可能你睇落假，但系其实我有时喂你真系开心啊，因为佢所有嘢啊，可能拍出嚟有好多 preset 咗嘅嘢，已经会令到就算我真系笑，我都睇落好似假笑 啦。哦， 系啊，即系但系中间例如最尾啦啦啦啦，前面有一下我系揈个头上嚟， 嗰下好睇啊，嗰下。 嗰下其实咧系， 下下都好睇啦，我觉得。 嗰下劲啊，嗰下。 定系嗰下啫。 嗰下系，因为嗰下系想特登小 creep 啊。 系啊， 系 啊， 系啊。之后我系谂紧一个好搞笑嘅画面，完全冇 image 咁样放声笑啦。之后咧，仲要我条头发愣住咗啦，即系我就喺度笑自己条头发啦。之后。他就说哇这条有。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MV 啦，即是 OK Sure 里面演技大爆发的 Jamie 是怎样啦。 那我们都期待住 Jamie 一路会推出新的作品，也都有不同，来紧会有不同版本的 OK Sure 啦。都是这篇是吧？ 我今次找了朋友，他弹琴很厉害的，跟我一起。 哦，好啦，都是坐他不到。 找不到我入去， 我想不到怎样可以坐下去了。OK， 好啦，今天多谢 Jamie 我介绍新歌，谢谢你。 Thank you。 拜拜。 求其啦，今天不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无台地看多分给我暗示，难得笑便笑好非心事。Okay, sure. I'm happy. You see, I'm laughing, I'm fine. Thank you. Don't worry about me, I can handle myself. Oh, come on, I'm not lying. Cause为何崩溃的必须救治，原来离开比装好爱感意。 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基因变异，喜欢我没意思。明白了别说病恨先中意，浓代的暗搭风无论下线，嘈边笑去遮掩思想包袱。 OK sure。I'm sinking into the deep.